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三者，咁啊，我哋要讲翻啲商业少少嘅嘢啦，生意嗰啲嘢啦。 林拉斯俾我道歉咗先，啊，因为咧我真系要公开道歉，即系证明我头先咧所讲嘅嘢咧睇错，因为到最后尾都证实共产党嘅钱系冇白使嘅，点都使咗1000多万喺你身上，培养咗你4年，到最后尾每一粒草籽都有用嘅，所以你叶宝成而家入到闸。都是我眼光錯，但我哋最多演次啊，壓後慶祝啊， 用埋即係用到你盡啊嘛！ 你係呢個芒果裏有少少機會連任，其他全部都冇機會贏嘅。老實講，你港島區呢個秦泰，甚至乎陳雲根，你攞得翻保證金已經算好叻噶啦。老實講，係嘛？咁你芒果佬亦都好大機會輸俾游惠晶，係嘛？連任嘅機會，我覺得咧最多得 30% 連任。有70%機會輸，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呢五區咧，我覺得係加埋都未必有一席啦，唔好將五區嘅票倒埋一齊。 所以政府咪咧咯，將啲有機會選到嘅咧就剁咗佢先。 係係。 咁咧冇機會連任嗰啲，冇機會連任，或者選到啲咧，咦就俾翻你界票。 不過唔係陳浩天都冇機會選到嘅，不過佢咧要揾啲嚟出嚟陪下座，唔能夠單殺一個。 佢冇拉冇楞啊嘛。剁个你先试水温学肥大肥话斋， 出奇嘅呢个唔系呢个，反而我又未必系咁睇啦。不过好快就知 啦。共产党栽培嘅儿女，佢一早收到风，所以全部改晒。所以寻日即刻谂话，人哋长征未长 七一已经改啦，人哋 系长征未长跑。 七一本来系建国，而家变咗做维新啊嘛。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系有啲用嘅。 嗱，咁我哋而家讲翻啲生意咧，其实咧，我要讲翻楼市。因為陳啟宗啱啱呢個禮拜出嚟講嘢咧，因為個個都喺度講梁振英唔掂啊，佢話：，梁振英都幾好啊，香港有邊個特首可以控制到樓價？屌你老母啦！而家 咁咪控制到升一倍咯， 控制到升一倍咯，由梁振英上台嗰日開始計到而家，啲樓升咗一倍最少。 所以陳啟宗呢個咁嘅二三線嘅發展商咪又得益咯？ 係啊， 係啊，其實就係咁啫嘛。咁唔係控制樓價，佢咪要讚啊梁振英，令到佢樓價升一倍咯。 升咗一倍就佢揸住啲君臨天下未買，升咗一個開嘛。使賣都升值啊嘛，係咪先？佢唔使投地㗎，佢好耐冇香港投地㗎啦，因為鬥唔過其他發展商嘛。但係佢揸住啲貨尾，浪情灣嗰啲升咗一倍啦。 好似華虛華茂㗎嘛。 嚇係啦，摘貨發達咯。華茂啊，由300蚊尺摘到3000蚊尺啊。 哇！ 嗰啲樓啊，你諗下升咗10個開啊，就係咁啫嘛，都唔使賣，唔賣先發達啦。賣啲樓你賺幾多錢啫？ 即係嗰陣時，我早幾集同 即係石仔變磚頭啊，變金喎。 即係我早幾集同。啊！即系强国三生还者嗰三个讲，佢话以前东莞嗰啲大有钱佬，我话唔系最有钱嘅系近期呢一批，因为你而家嘅楼价当时冇发展嘅，嗰阵时俾你发展冇用， 那地价 你都地价唔高，同埋佢哋唔识得去租。而家你睇下最成个广东省最揾钱呢三四年最揾钱嘅石龙石揭加呢个增城。增城的地价以前啊，我哋种地嘅啫嘛，卖荔枝 的。系啊，种荔枝咯。 而家全部都五星级酒店已经搬入埋广州最新嘅发展区，楼价翻咗10倍有多啊！呢啲先至真真正正揾大钱啊！而家呢个陈启宗亦都一样嘅啫嘛，李嘉诚亦都系一样，但系咧李嘉诚咧就。即係你都知啦， 唔係李嘉誠咧，佢啲樓咧，坦白講啊，除咗買長江之外咧，個個都發達嘅，個個都賺錢嘅，係買長江樓市，同埋我都講過啦，2009年之後咧，嗰啲新豪宅全部都揾笨柒嘅，買嗰個死嗰個，你2012年真係買新樓都係輸噶，到而家，你如果當時真係買啲舊樓啊，第一城啊嗰啲咧，就全部都贏。总之你买旧楼咧，系任何时候买都赢，到现在都赢。 我太古城啊，早轮跌一跌，而家又升翻晒，一样。 系啊， 吓、啊、你净系睇嘉湖山庄都好啊。嗱，早轮屌你老咩蚀盘，屌你老咩蚀捻到入晒肉，屌你老咩放，而家呢轮升翻晒。 升翻晒啦， 系嘛？ 当时咧，因为股票又跌啦嘛，变咗咧啲人咧就炒股票输咗嘅，就走去卖楼嚟顶。有几多个？有几多买股票发达啦？香港地， 我真系，我识得几个师奶，冚家铲佢真系攞层楼出嚟按，跟住 炒股咯， 同汇丰按咗100多万出嚟炒，大时代，而家就鸡捻晒，屌你谂乜？佢一个月就搵3皮嘢到，我即系嗰条数有捻排还喎。 系啊，冇得还噶啦，个个月点还啊？咪拖长佢咧，系将佢加按到20年咯，每个月还10000蚊咯，如果唔系点定啊？ 系啊， 即系老实讲。炒股票咧，而家香港咧係啲大鳄操纵晒嘅，散户咧坦白讲啊，你除非你真係买中电啊、广灯啊呢啲咧，你就唔会死得人。其实你买啲炒股，你输死嘅， 真係輸死人。你有時咧，即係按樓炒股嗰啲人咧，我識得100個啊，99個輸錢嘅，真係99個輸錢嘅，冇講笑。咁另外咧，你話炒股票會發達嗰啲咧，除非你係莊家嘅啫，如果唔係莊家咧，你好難。即係我勸，即係啲人咧，老實講啊，千祈唔好諗住我一層去炒股，調翻轉頭就得，賣曬股票買樓就得。 係啊， 因為咧樓咧冇莊家嘅，話俾你聽，股票有莊家，你可以受到人操縱，可以玩死你啊！樓真係冇莊嘅，李嘉誠都打唔起莊，我話俾你聽，香港樓，因為樓個市值實在太大啊！ 哦，呢、這個我以前學唔到嘢，上個禮拜咧，我聽阿 Tony 講咗個故仔。就是佢有個客人走去問佢：喂，而家屌個樓市升，股票又升，啊屌你諗咩？我翻去買新鴻基好啊！ 呢個五年前 啊，買新鴻基好啊，定係買個銅鑼灣買個鋪好？跟住阿 Tony 就好大聲咁同個客講：你話新鴻基三兄弟嗰陣時未分家，話三兄弟翻去啊，一瞓醒聽日，屌你老尾出多10000股，屌你老尾印幾多都得， 100億 啊，100億啊，印幾多都得，屌你老尾，你嘅長江李嘉誠喺我隔離間鋪度，屌你起多尺地鐵得唔得？啊，其實個古仔就係咁咯，香港就係咁啦。 咁啊，即係當然啦，那個例子亦都好極端。咁但係咧，可以 你冇咗個客喎。 唔係咁呢個我唔介意呢樣嘢嘅，係有時我個人就係咁嗰啲性格係嘛，我唔 like 咪唔做你生意咯，係咪先？你得你係100億富豪又咁講係嘛？我對住嗰100億身家我都係咁講嘢㗎，嚇咁樣我哋以睇翻咧，樓市咧嚟緊嗰個趨勢咧，你見美國嗰個加息步伐咧亦都好慢啦，我覺得。今年咧，佢哋話有機會有40%有機會係加息咧，其實都可能冇加息嘅。我睇，即係我睇嗰個唔加息嘅機會亦都好大嘅，因為嚟緊咧有個不確定因素就係特朗普。嗱，因為咧，我哋講翻呢個咧，佢上星期啊，公開電視度呼籲俄羅斯黑客 係冇錯， 走去咧入侵美國嗰啲叫做電腦政府 機電郵啊， 係啦，要 hack 嗰啲美國政府嘅電郵。哇！你依個人，如果你喺其他任何一個唔係依個位置，已經係以叛國罪拘捕咗啦。CIA 第一時間捉撚咗去關塔那摩基地啊！ 呢個言論自由嘅一部分， 唔係言論自由㗎。你去到依啲咁嘅位， 佢係第一，佢係第一個美國候選人危害到美國國家安全喎。 係啊，講埋依啲嘢，喂，你老實講啊，你第一應該中情局拉佢關塔那摩用水刑，唔撚使審㗎啦，依啲人係咪先？所以陶傑第一時間轉態喎，好奇怪喎，寫一篇文。真係轉曬態喎，講呢個特朗普點樣口沫遮攔，點樣冇撚用啊？鳩噏啊咁樣。喂，陶傑咧，我可以即係大家攞出嚟討論一下咧。由佢，我聽到13年光明頂啦，當然最近都冇聽啦。咁但係佢咧喺2005年開始咧係好崇拜普京嘅，將普京咧捧到天上有地下。 冇錯， 去到2008年，佢係不斷踩奧巴馬捧普京， 小黑子 係啦。踩到咧，奧巴馬一文不值，呢個咧恩挑鬼命嘅黑鬼， 黑鬼啊， 係啦， 非洲黑鬼啊， 一定 係 一定係冇料到嘅。你睇佢個樣子，佢話佢個相啊，擔唔起頭家咁講。但係咧，我哋如果你話從呢個歷史嘅角度睇咧，奧巴馬超越咗列根嘅成就，成為美國最偉大總統。 近100年係啊，我呢個話題，佢一上台嘅時候咧， 上台嗰陣時冇咁明顯嘅。 近呢兩年咧，我自己本身都同啲師弟同啲朋友講過，佢真係。佢嘅成就係呢8年裏面，係近100年冇一個 總統可以超越佢，甚至乎佢可，如果你講佢嗰個成就咧，仲偉大過林肯，真係偉大，唔係講笑啊！因為由布殊打出兵打伊拉克， 一窮二白， 搞到美國咧。差唔多要沦落到变咗第三世界国家咁滞，要养即系叫做睇中国面口做人，系嘛？样样嘢北约又话要 cut 不借，系咪？搞到成个国家似乜撚嘢啊？到呢、這个失业率超过10%啦， 17%啊， 冇咁高， 有啊17%， 冇 最高17%， 最高冇咁高。嗰阵时系2009年系10%失业率，已经好夸张噶啦， 夸张噶啦， 17%可能系年青人啦。 美国因为唔同啊嘛，你唔系唔使全民就业噶嘛，你一个人就可以养佢全家人噶嘛， 系啊， 一个人做嘢。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佢一个人都失埋业咁样，即系全家都冇饭食啦。 所以佢10%系好严重噶美国。咁你谂下啦。 由佢上台到到而家嗰個失業率去到收翻好似三點幾定四個 percent， 四點幾，四點啊？ 冇少過五啦， 少過五，早兩三個月都五點二三， 冇少過五， 少咗好耐噶啦， 少過五好耐噶啦，今年已經係低過五噶啦， 係啊， 變咗咧將美國嘅國力咧，將美國嘅國力咧打即係搞翻上去，呢個第一啦，第二咧佢以前。喬治布殊喺度嘅時候咧，就四面樹敵， 百面威風。 百面威風，但系而家咧，度度都係朋友。首先收復咗邊幾個呢？ 伊朗 哇，伊朗 OK 啊！ 收復咗啊，伊拉克唔使講啦，伊拉克打低咗添啦。跟住咧，收復咗嗰個叫做咧緬甸、 越南、 古巴，依啲咧傳統嘅世仇。嗱，緬甸冇同佢打過仗，冇得講啦，即係都係以前係反美啫。 但係 越南同佢打過仗，古巴係敵對嘅，差唔多嗰陣時係租個地方，俾蘇聯佬射飛彈射鳩佢。而家古巴，佢奧巴馬去到古巴，受歡迎程度仲犀利過捷古華拉翻山。你諗下，即係話佢嗰個叫做咧統合美國。嘅盟友力量是以往最高的。另外一方面，他用呢个油价低油价拖垮呢个俄罗斯。当时我去年已经在另一个节目讲过， 星球大战 2.0 就是星球大战 2.0， 他净系做呢个油价做低你俄罗斯，令到你俄罗斯不能够再恶 化，亦都整合咗成个呢个中东国家。 同埋佢用咗新能源去即系。令到俄羅斯唔可以再用喺個燃氣嗰個 威脅歐洲， 因為如果你歐洲其實唔同你買都冇問題， 歐洲已經係同美洲買， 歐洲同美國買天然氣 嘅，好簡單啫嘛。你而家你中東成日話打仗嗰樣嘢，因為油價控制咗喺美國老手，你而家全部整合曬你哋，你唔好以為係沙特阿拉伯而家最大嘅輸出國啊， 佢冇輸出噶啦， 輸俾中國。是因為佢唔同你競爭啊嘛，因為如果佢嘅油價控制，佢生產呢個頁岩咩$40成本，佢講啊美國，係咪啊？你一超過$40嘅，我咪出咯。 唔係$45佢都唔會出，因為$45我咪出。佢賺幾蚊啊嘛？ $45美金我咪出咯。好啦，你一到$50，我咪撳你咯。 係掟翻落嚟咧。 你一唔聽話，我咪撳落去咯。成個中東根本上已經整合曬俄羅斯，連一個反抗嘅條件都冇 嘅，完全冇話語權啊！因為喺石油輸出國咧，而家阿大飛頭先講得啱啦。最近呢幾句有冇聽過石油輸出國組織開會啊？ 冇啦，開嚟做咩啫？問美國老闆啦，打電話喂，屌你老味，我聽日油價幾多？喂，俾條生路行下，大佬，屌你有冇多兩蚊啦？近等天神咁嘅啫嘛， 冇咁平啊！ 係啊，屌你係咁啫嘛，美國佬未。捏住哦，系咁啊，好啦，屌你妈，我几个油井开少几个油井，哦，跟住佢哋出升到咁上下，炒高咗啦，喂，要套咯， 又掟翻落嚟， 要啊，掟翻落嚟，喂，屌你老母，中国佬咁捻笨柒，你卖多啲俾佢啦，屌你老母，你高价卖俾佢啊，$50你好出货啊， $50你掟晒俾佢， 跟住我就即刻屌你老母，怼得冧佢，屌你老母，跟住再嚟过。呢個世界嘅遊戲，美國佬話曬事㗎啦！你睇日本仔以前七幾年能源危機嗰陣時，真係屍橫遍野。即係我有幸都已經出咗世見到啊！而家根本上你睇美睇日本人，仲有冇呢啲問題冇？其實美國佬呢張牌已經打贏曬全世界嘅，只係得一個超級大國，呢個普京都承認。 係啊，即係咧，我哋而家睇翻咧，呢個共和黨留下咗八年嘅爛攤子咧，俾呢個奧巴馬咧。用了八年時間就搞翻曬，叫做撥亂反正，將個經濟扶翻上正軌。喂，而家美國變做翻世界經濟火車頭啊！ 同埋要倒鏈翻圍倒翻身啊嘛！ 唔係最緊要就係佢自己本身共和黨嗰陣時。屌你老味！打伊拉克就縱容咗呢個中國大國崛起，而家佢亦都喺臨落任嘅時候，就用 PPT 同埋佢圍堵翻收復咗越南、緬甸、菲律賓、南韓，全部歸一翻曬，統一曬。你而家成個東盟得三個國家係支持你中國嘅啫嘛，連印度而家都同你擺到明唔妥，佢已經成個。國家咩大國崛起，唔該你自己真係中國習近平，自己真係細心諗下，要朋友有朋友，要錢有錢，將所有嘅敵人變成朋友，即係化腐朽為神奇。同芒果佬又唔同，將所有朋友變成敵人，屌你老母，同中國共產黨完全一樣嘅。 啊，所以 黨性嚟噶嘛？ 呢、這個黨性真係冇錯。唔好意思，講講下，真係唔知講乜任何話題都可以，話題都可以講到佢。唔係， 因為咧，你睇翻咧，嗱，我哋講翻今年嘅美國大選咧，而家佢一部分嘅民調就話嗰個叫做特朗普啊，高過嗰、那個叫做 擺人玩㗎啦。 唔係，佢可能係真嘅，但係調翻轉頭有個好出奇就係咧，反而喺呢個叫做民調唯一次超越咗希拉里之後咧，阿陶傑就轉咗態就出嚟踩翻特朗普。好就话呢个系即系讲翻佢嗰啲几多几多唔掂嘅嘢，咁话口沫遮拦， 佢杯嘅啫，佢习惯咗噶啦。 唔系即系咧，我觉得咧佢系除咗睇嗰个马英九睇得准之外咧，所有人都睇错嘅，睇错普京咧，睇错呢个奥巴马咧， 佢都系灯嚟噶。 仲有旧年睇错呢个林作啦，系咪咁都系灯嚟啦？即系坦白讲，佢眼光好唔好少几多？ 林作个契仔嚟噶嘛？ 契林 唔系啲钱系个契仔啫，林作就唔系契仔。 系，咁啊，总之边个俾钱佢，佢咪帮边个做嘢咯。 文妓啊嘛， 好简单嘅啫。 呢、啊，我哋香港有两个出名文妓，最出名嘅妓啊嘛，一个佢啊，一个就系以前嗰、那个，哎呀，我噏得好顺边，以前喺香港电台做嗰个咩，佢自称嘅 周勇， 唔系。啊，不過唔好講啦，題外話。哦、不過我講翻啦，講美國有好多嘢講，就係我哋最近啊 ，Google 成為咗世界。啊！產值超越蘋果嘅第一大公司，佢係完全扭轉曬啲人話：哎呀，我哋咧最緊要咧唔好放棄中國市場，13.7亿人啊，全部都靠曬。 哇！知道而家大陸封鎖呢、這個封殺呢個蘋果手機之後，蘋果即刻跌咗幾多啊！真係。 但係我話俾你聽，佢唔封殺你，你蘋果都冇運行，你只係可以學 Google 放棄呢、這個。大國 放喺個市場， 這個市場你先至有，因為呢個市場佢哋係唔講誠信嘅。我都話啦，其實 倒置翻轉頭俾佢。 早幾我講完之後，早隔咗個幾禮拜，有啲人都講一個大陸嘅新領牌子奧普， 係奧普 係啊，佢已經將你成個蘋果吸曬入去，所有嘢抄白翻。翻版曬，佢比小米穩定，淘汰咗小米，而家係變成咗全中國銷售量排第一。 係啊， 佢已經任何一樣嘢已經同你蘋果嘅六係完，蘋果 iPhone 六係完全一樣。 哦，未啊 ，Google 市值仲未大過蘋果。都仲系蘋果大啲，蘋果5600多亿，佢5400多亿，爭少少。 系啦，系啦。咁我就話俾你聽，而家佢賣2000，開頭2800蚊人民幣，最新價錢啊跌到2300多人民幣。你一部 iPhone， 大陸人而家經濟唔好，以前買 iPhone 最主要係我嚟威，唔係用嘅，因為你裡面所有嘅 Google Pay 嗰緊樣嘢咧，你喺大陸係用唔到噶。啊！你 YouTube 啊、Facebook 啊，亦都完全用唔到。咁我問你啦，買部嘢純係威嘅，但係而家實際操作可以用到喎，竟然係奧普，因為佢嗰啲嘢係用咗大陸翻版。 喺 iPhone 咧，喺大陸用咧，個個都要月用嘅，因為好多 app 裝唔到，同埋咧 要翻牆。 係啊，要翻牆，同埋一樣嘢咧，有時咧你 update 啲 app 實等好慢。 我係 update 唔到，因為你嗰啲嘢本身係封鎖咗噶嘛。 慢到暈嘅，個個都月用嘅，所以。你買機翻入係買個殼嘅啫，其實。 所以而家你 iPhone 仲要抄襲奧普，遲早告埋你噶啦！你而家已經被人告到一身蟻，你應該學呢個 Google 喺出邊另創一番天地，做翻一啲正常嘅高價客。你當時出嗰陣時 iPhone 4嗰陣時，你睇下風魔日本仔排通宵喺日本嘅國家，佢哋崇尚係最優越嘅嘢，佢哋就將你 iPhone 捧到上 去。有少少唔同嘅 Google 咧，佢嘅產業最大嘅產業就係做全世界最大嘅廣告公司啊嘛。係。咁但係 Apple 咧就叫全世界最大嘅出電腦公司啫。咁邊個 即係個硬件一個軟件？ 系啊， 一个做硬件，一个做软件嘅。 啊，睇下点样互相配合啦。咁好啦，而家讲开经济，譬如讲奥普啊，连华为都打低咗。咁我睇下你中国已经又进化咗噶啦，佢哋已经受马云洗脑，觉得翻版嘢比正版嘢好。你 iPhone 未来都唔会喺大陆有份行， 真系冇人行。 三星 L G 而家喺大陆，喂。边人用啊？冇人买噶， 系太贵喎，性价比唔够啊！ 唔系啊，你六七千蚊三星真系贵嘅，坦白讲。 所以而家佢哋 一部做两三部， 所以佢哋而家根本上已经系接近放弃咗，即系佢哋嘅用家接近放弃咗你哋所谓嘅外国品牌。 他哋用翻佢哋最原始嗰幾個，中興、華為、TCL 已經都已經收得當啦，奧普啦，最新奧普啦，小米已經接近打柴噶啦。佢哋太弱流強，佢哋自己競爭已經好快，但係佢哋基本上都係抄襲你哋。點解要用不過咁嘅事？ 但中國的會爆炸喎，你唔驚咩？ 你唔好講啦， 遲遲啲唔爆噶啦，可能 你。佢哋覺得人命係唔值錢嘅，你好簡單啫嘛！你哋香港而家捕捉精明啊，各樣嘢啊，而家人哋早輪未聽我哋強國生還者嗰幾日咪《山海經》嘅最新已經係《捉妖記》啦，進化咗啦，已經 咁快咗。其實上次我都話啦，應該玩《捉妖記》嘛， 哦、 你起碼咧 又進化咗啦。 你起碼要《捉妖記》，起碼咧個樣可愛啲嘛，嗰啲叫做怪物都可愛啲。 但係嗰陣， 喂，你《山海經》你好狰狞嘅，全部都 係啊，所以嗱，佢咁快又抄襲你啦，所以 哇，佢唔係捉唔係抄襲喎，《捉妖記》係佢自主研發㗎嘛。係， 但係即係話佢個 國產嘢， 佢個模式係抄襲你啊嘛。係，自主研發冇意思。 唔係，咁佢嗱，譬如係喜羊羊， 你放心啊，佢好快脆，佢都告你任天堂㗎啦，因為佢實例一去到佢嗰度，佢實例話你抄襲佢。 哦，唔係，台灣都搞緊啦，台灣都諗住要有人告任天堂啦。 咁你唔去台灣咪得咯？係，佢唔去大陸咪得任天堂？ 係啊，所以我話啦，其實抄嘅嘢，嗱，我又差唔多，仲有多少時間，我又補充翻少少啦。因為我係強國生還者嘅聽眾嚟嘅，因為我成日翻大陸，但係佢哋有啲資料咧，可能我又補充翻，即係講最近啊，最新啊，滴滴打車就收購 Uber 啦，係嘛？香港好快 Uber 都有發達，因為其實上高開燭，香港都頂唔住， 係啊， 就比舊有嘅勢力，即係個所謂的士集團。即係以大陸咁啦，嗰啲係舊由江澤民時代流落嚟嘅歷史問題，佢理得你生死啊！因為最大嘅係因為滴滴打車、百度所謂太子黨全部有份收購埋 Uber， 佢哋係要做一個新嘅經濟增長點，亦即係新嘅揾錢方法。我可以好坦白咁啊，揾大錢就上市啦，係咪啊？做大個餅，佢哋啊已經配售股傾掂曬數，咁就準備上市。咁要做大佢點樣做得大呢？好啦，但係佢有個問題㗎，就係你想做大 Uber， 做大滴滴打車、快車呢啲，佢哋面對咗困難，因為嗰陣時啊，就係因為所有嘅大城市限牌，所有嘅牌唔出㗎，冇一架淘汰一架就新增牌架。咁我想做滴滴打車，或者我想做 Uber， 咁我點啊？喂，咁但係如果我唔俾條生路你行？你個城市嗰個車牌增長唔到，嚇入唔到行，咁佢哋未來上市嘅股價亦都做唔起，咁佢哋亦都將呢樣嘢下放咗俾好多公司。佢同香港唔同，香港咧你要做生意，加入佢個網站咪得咯。但大陸唔係，佢好簡單啫。你俾兩大城市全部，你要攞到個深圳牌，或者要攞到個上海牌，攞到個北京牌，你先俾20,000按金佢。咁咪先收咗你20,000 入線費啊！ 入線費，然後每一個月咧，佢就租埋架車俾你，即租埋個牌俾你，就收你6,000。 哦， 人仔，咁一年就收72,000。咁你話啦，一架車用行8年，佢哋估算係行8年先淘汰嘅。 係 啊，咁我問你啦，72,000兩年啊144,000。 87,500啦， 揸乜嘢？揸乜嘢車啊？仲要收咗你20,000按金，但係租得俾你嗰啲全部都係。大陸有勢力人士，佢哋先能夠可以喺政府攞到呢扎牌，然後租俾你啊！呢啲車牌同埋收你按金，所以話未來嘅經濟增長點喺曬呢一度，因為你而家所有嘅早輪嘅巴士啊、的士啊各樣嘢。因為你哋嗰啲以前老一輩嘅賺盡咗㗎啦，佢哋嗰啲已經揾曬錢，而家唔關佢事，唔使理你生死，佢只係淘汰緊你的士，然後將個模式再轉。的士佬佢都唔係傻嘅，屌你老味，佢哋咪跳船揸咯，佢唔使去揸。因為大陸 的士佬，如果你係車主，你咪賣鳩咗個牌咯。 同埋仲有一樣嘢， 跟住佢自己揸 Uber 咯。 大陸嘅的士其實最主要除咗二三線城市，但一線城市全部都揸喺的士公司度嘅。你係的士公司嚟交租俾佢。實就好似香港嘅壟斷曬， 車行 即係車行形式變成咗車行死啫嘛，佢唔死 嘅。係啊，佢大陸咧好少人自己個別有個牌嘅，極少咧都有，但係極少。 極少。 香港就好多喺個別人士手上， 所以佢哋只不過傾掂數，好簡單啫嘛。你的士牌咩？我咪 同你換啲咯， 換咯，換翻個 Uber 滴滴咯，係咪呢樣收錢一樣賺錢噶嘛？你係冇分別噶，只不過話。炒唔起啫，因為個牌佢控制咗佢度，你嚟幾多做幾多。而家 最新的价钱20,000元入线，6,000元租架车，不是你做什么车，是他比价什么车你，6,000元一个月。所以我说呢，资爆你们不用看了。即是我其实那阵时很多人说资爆资爆，我不同意，到现在我都不同意，因为共产党可以用的手段，因为全国统一在他手上，他可以打的牌，因为本身那些人是没有这个自主性，是跟共产党那支指挥棒起舞，所以他做一样东西，他的政策一去那样东西就全世界会做那样东西。 起码有几个 他每一支指挥棒向着方向一挥的，有几个人跟着行啊。 所以他要做任何东西他简单一点，因为没有个人的意见，咁变成咗佢咁样做法，佢哋好容易揾到另外一个，虽然你话佢哋可能係低效率啊，低增长，但佢係真係可以呢，我唔敢讲话千秋万世，但而家共产党手头上可以揸到嘅子弹係大量，即係好似萧富全咩鬼城啊，屌你老咩，佢鬼城嘅意思係冇人住，冇人住唔代表你冇卖到嘛，你卖到就唔係鬼城嚟㗎啦嘛。你嗰架层楼系有业主噶，佢唔系个开发商，系你孭喺银行嗰度死咗，而嗰啲人俾现金买层楼摆喺度啊，所以佢话用一个户籍制，我想入加300元补贴，二三线城市去库存已经去得好快。 唔系呢个咧，我哋一阵咧会有个第四节嘅特辑咧，就大肥讲一个大陆嘅嗰个一个经济嘅真相俾大家听嘅。 系啦， 咁啊，我哋会摆落去第四节度嘅，因为上个礼拜录咗噶啦，因为上个礼拜录咗，我哋因为冇时间。出嚟一路冇時間出， 系啊，所以如果你我哋咧就試下睇下做個網頁咧，睇下可以點樣同啲網友交流啦。但係搞事嗰啲就唔好啦。但係即係話，如果真係大家有共同興趣，希望真係做得到。不過 Alice 就 工作量會忙啲，因為我哋都唔能夠話要人哋做得太辛苦噶嘛，係咪？ 係啊，所以我哋而家基本上咧就唔多唔少都補貼啊 Alice 嘅，但係我哋。不会公开筹款啊，我哋亦都唔使公开我哋嘅资金来源啊，你明唔明啊？咁呢其实经济头先我哋所讲啦，不如讲最近啦股票升返你点睇啊？我唔识嘅。 股票升返好正常嘅，咁佢即係之前因为美国创咗新高啦嘛，最紧要係点解呢轮股市点样升法呢，就是、因为嗰排嗰个脱咗欧之后嗰、那个叫做呢不稳定嘅因素全部消除晒。不确定因素，因为股市系最紧要由受住不确定因素制造咋嘛。当呢个不确定因素消除嘅时候呢，所有资金就会跑返去股市，令到追逐返股票，就由资金避难所出返嚟。所以而家日元呢亦都系回紧啲啦，黄金亦都冇再升。升势停止咗啦，因为资金去翻啲风险嘅产品，即系股票吓。咁美股你见到创新高，企喺18,000几嘅历史高位度嘅，而家一路都吓。虽然话回软嘅，都系企喺历史高位。咁你港股跟升亦都好正常，因为咧，当旧年美股17,000几嘅时候，香港去到28,000噶嘛，而家只系22,000，系咪？咁变咗咧，香港股市系落后嘅。但是落后得嚟呢，是不是落后就抵买呢？不一定。不过而家资金炒到啦，咁就炒囉。你见啲楼都升返㗎。因为香港股市升返㗎嘛，啲楼咪即刻反弹囉。其实从来都系信心㗎啫。嗰排股市跌到扑街，啲人咪跳楼囉。点解呀？因为混捻咗层楼炒股嘛。咁咪焗住啲楼都要打靶囉。而家冇咗呢个解决晒嘅问题啦。汤文亮讲嗰啲银主盘去晒边度啊？冇囉。系咪 冇返本啦。 冇啦，有几多银纸盘啦，系咪先？即系我 翻本唔使。 上个礼拜我都大胆喺度预测嚟紧嗰个叫做楼市有机会喺半年之内创新高，系创历史新高。咁变咗大家睇住系咪啦？因为你嚟紧咧，我亦都用最浅白嘅语言就系、是、咧，你啲银纸俾人摊薄咗，你俾人哋好似股票咁十合一，唔系啲楼升，系啲银纸薄咗啫嘛。 哦，呢个必然啦，不停都系。 好多人唔明，好多人唔明白呢个道理噶嘛，系咪？即系佢哋可能明白嘅，不过唔相信嗰个系事实啫嘛，系咪？你有啲人佢哋个个炒股票噶，个个知道咩回事噶。股票跌嗰排，啲楼咪有人跳楼咯，一个半个跳楼咯，唔系全部跳楼噶嘛。 系，冇错。 好简单，就系你睇到而家股市升翻，就即刻啲楼都炒翻晒上去，啲人信心都喺度啫嘛。但系有个好奇怪现象嘅，我识得嘅人咧。佢哋攞10亿出嚟买楼买铺，但系咧买股票唔会超过1-2千万。点解啊？因为呢层楼控制喺我手上啊嘛。因为楼系冇庄家嘅，但系股票系有庄家嘅。1,000万买股票可以俾庄家食咗嘅。 人哋數到你飛噶嘛，所有嘅股票都有莊家噶嘛。當然你買中電、買港燈呢啲咪冇莊咯，即係呢啲唔會俾人哋食曬你嗰啲錢，但係呢啲增長慢啊嘛，係咪？就係咁解啦。咁啊，喂，頭先我哋講到美國。特朗普點樣講翻轉頭嘅喂，即係點嗱佢嗰個民意咧，因為你知啦，有時美國人坦白講啊，美國好多嗰啲低下嘅白人咧，即係低下 比較天真啲嘅， 好佢哋即係好容易受人哋煽動噶、啊，聽到呢、這個 即係反正 特朗普係啦，真係喂嗰、那個口號煽動到佢咁。我覺得你話咧係咪 有生悲啊？ 我始終覺得咧，希拉里嘅贏面高啲嘅，因為咧佢始終咧你嗰個民主黨八年咧做咗嘅嘢種落咗咧，係令到美國翻咗身。 唔係啊，但係 不過好多蠢人啊，真。 唔係你話老師話，屌你從來嘅美國人要求心思變，各樣其實唔係嘅，係真係因為佢哋經過共和黨呢八年， 係 真係佢哋捱過。 係啊，好難。 係啊，真係好難。咁變成咗咧，你而家你小黑子真係做得好，咁咧佢想個政策延續到最後尾，希拉里真係會贏，因為人窮嘅時候就諗下，屌你老味，我當時好窮嘅，係人都係咁，有錢變面啫，未有錢啊嘛，而家都唔係真正有錢， 而家好翻啲嚟，而家翻咗身咁解啫， 變成咗咧，佢哋亦都一樣嘅。啊、所以我都話啦，希拉里應該即係我哋本身就讀得書少，唔識評世界大事，但係即係我哋咁睇啦。即係我本身都有啲親戚喺美國嘅，佢哋都話呢兩三年係真係 日子好咗咯，日子好過咗咯。 同埋咧，佢甚至而家佢話醫保啊，各樣嘢啊，要抌多啲錢。佢哋而家好多其實咧，美國人咧都願意俾嗰個醫保嘅錢，因為佢覺得真係要得到一個。因為佢哋好簡單嘅，有乜嘢事佢哋都去醫院網問嘅，即係甚至睇生理醫生，啲醫生多到唔知點，有咩事都要睇心理醫生。 哦， 係咪有咩事都揾律師？佢哋嗰啲人係習慣咗，變成咗咧佢哋嘅消費模式係咁樣。但係你最緊要俾個高質素，而你買醫保咧，佢變成咗咧，佢哋肯睇更加好嘅醫生，更加使更加多嘅錢。一有咩問題佢就真係睇，佢覺得佢仲著數。所以我話唔係外邊所講咁，其實。奧巴馬真係改變咗美國好多人嗰個生活同埋個思想。 咁啊，睇下嚟緊會唔會即係延續到落去啦，因為延續到落去咧，對呢、這個即係全世界嘅穩定，我覺得咧都係重要嘅。 起碼即係咁樣講啦。 起碼喺金融市場上咧係穩定嘅。 係啦，冇錯。 即係咧，大家有錢齊齊揾嘅會，所以我覺得咧，當時我覺得咧，財團係唔會支持特朗普嘅，因為佢講嗰啲嘢係全部係損害緊啲財團利益嘅。所以啱啱話有400個共和黨嘅財團舉行晚宴，冇請特朗普去喎。呢樣嘢其實都幾好笑喎。 因為咧，佢太過保護主義咧。財團揾唔到錢， 係啊， 財團即係咧全球一體化， 你等於鎖國咯，啊，陶傑嘅轉態就係話佢又話要諗住鎖國，即係去翻1941年之前嘅鎖國政策。係 啊， 喂，美國你唔做世界警察，咪俾中共出嚟做警察咯？依樣嘢係對全世界都不利嘅，啊， 可能佢想咧。 边个想 陶杰咯？ 佢唔想，佢而家转态啦，出嚟讲，即刻转态啦。嗱，咁今日咧，其实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但系咧，我哋有第四节嘅，第四节就系一个特辑，就系咧讲一个中国一个经济嘅现实。咁大家咧都听下啦吓。咁我哋嗰个记住咧。subscribe 我哋個 YouTube channel 啦，因為而家3000多人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唔係好夠啦嚇，咁其實我哋都應該都有1萬人2萬人嘅，照計嗰個聽眾，咁大家盡量去 subscribe 聽喺我哋主場聽啦嚇，因為喺迷米又耐啲嘅，冇咁快有得聽嘅，喺外地嗰度就即時有得聽嘅。 即係打風喺屋企咪可以嚇，早啲啊咁啊聽翻個啊。節目咯， 係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記得聽埋第四節，咁下個星期咧就 Johnny 翻嚟香港啦，咁我哋咧到時會有翻 Johnny 噶啦，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